就像夹个包似的，把韩宝夹得嘎叽窝，一拨马回归本队，恶狠狠往空中一举，往地下一扔，锤鼻娘的，扑通的啦啦啦啦啦！那又说这什么声？好悬没把这韩宝给摔死，当时眼跟子就翻上去了。徐芳命人捆绑，刀斧手往前一闯，把韩宝妈肩头拢二背给捆上了。这下燕王的军队欢呼跳跃，好啊，打得好啊，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啊！龙等长茂拨过马来，再去抓韩金虎。这韩金虎比泥鳅还滑呢，见势不好，拨马就跑。这时候已经领兵带队回归大营，紧闭营门，高悬吊桥。长茂领兵往前一进，人家是开弓放箭，前进不得。长茂一想啊，这样的硬攻损伤少不了啊，干脆我见好就收吧。罪魁祸首抓住了，请示燕王和大帅对他怎样处分，给死者报了仇，然后再找韩金虎算账也不迟。想到这，把马拨回来，把禹王神槊往空中一举，代替军令，众将官收兵。哗，人家是得胜回城啊，回了太平府了。不表长茂回去怎样请功，单说韩金虎勉强回到中军保障，一头从马上就摔下来了，把双手抱住脑袋，这小子这顿哭啊，儿哎，我的儿哎，可要了我的命喽！以头触地，双手捶胸。蝙蝠将一看这怎么办，劝吧，好不容易把韩金虎劝得不哭了，大伙儿就说，驸马爷保重贵体，你要再哭啊，对身子可就不好了。哎，我哪能不知道呢，不过我儿凶多吉少啊，不不是非死不可呀，落到长茂等人的手里，就得把他活扒了皮，我的儿。可惜我是你爹，瞪眼我救不了你，我的儿哎，又昏过去了。这么说吧，韩金虎能不难过吗？就好像把他心给他掏走了一样。那么韩金虎一边哭着一边想，哭没有用，怎么得想办法把儿子救回来。可是又一想啊，怎么救呢，就得打破太平府，把燕王长茂他们都揍跑了，才可能把我孩子救回来。那怎么能做得到呢，就神仙帮忙也不那么容易啊，看来我儿是没救了。哎呀呀呀呀呀，他正着急呢，报事的进来了，报，报驸马爷，辕门外有人求见。不见不见，我哪有心见，都叫他滚，我不见。驸马息怒，来的这人是从远道来的，说是您和这个是少爷给请来的。哦，谁呀？是个出家的僧人，说是在杭州灵隐寺来。 没有。 韩金虎当时不哭了，他一琢磨，是不是苦面佛冷然和尚？哎呀，要他来，这可太好了。韩金虎一蹦多高，马上率人出去迎接。来到营门这，他一看，嗨，真猜对了，来者正是苦面佛。